相依陪伴， 留下真情祝福永远， 让我们有同样的梦幻。有你有我，这世界不会再有寂寞，有你的心 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

着泪而流，难道就这样分手？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从忍受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我望着天边的月，也望着天边的星，希望着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牵。莫忘了故乡的月，莫忘了故乡的人，莫忘了对你的情。 房天下房点儿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2点整。